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17:01，欢迎来到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哎，咱们两个好像很久没有一起出现过了。 是啊，今天小雨终于回归了，我们的这个辣妈终于回归了。 谢谢你哦，哎， 欢迎欢迎欢迎。 对，我也是很期待，因为很久没有就是在星期六的下午，这样一群女孩子坐在这儿开始聊美妆护肤的话题。 对， 感觉非常的兴奋。 没错，今天直播间的女孩真的是有点多。 对，所以我们一会儿肯定也会聊得很开心。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首先就是之前常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但是因为我不在就很久没有来的珊珊，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啊，以及我们的美妆达人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另外一位还有就是他们动物园里面的小伙伴小熊猫，欢迎你。 大家好，小熊猫。 哎，那今天呢，我们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梅的话题，就是要来给大家评测一下秋冬必备的护肤品。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女孩都在一起呢，就是说明每个人在冬天这个比较特殊的季节里面，需要的不同肤质需要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可能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还是先按照惯例来说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皮肤的状况。 好， 我和一梦就是典型的干皮代表，珊珊。 嗯，我有点混合型代表。 嗯，我是油皮。 大庆油田的那一种。 对，大庆油田。 小熊猫呢？ 真是油，非常油腻。 哎，所以几乎今天我们五个人代表了全部的肤质。 对对对， 干性皮肤、混合油偏、混合偏油皮肤，还有油性皮肤。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关注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通过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就可以了。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在美妆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呢。潮流风向标，欢迎回来。首先呢，要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算是首饰吧，然后也是香水品牌 Tiffany， 最近呢，在全国首家的香氛精品馆，在北京的西单大悦城开幕了。对，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它像是一个那种 只有这一个小店吗？ 没有，它像是一个快闪店的形式，就它有一个正规的店，然后在某一个角落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台， 对对，这种、这种小的香氛车。然后呢，它这一次它是营造了这种舒适独立的香氛体验区，将为您带来钻石级的香氛体验。然后另外呢，它还会有专业的香氛鉴赏课沙龙， 就是会给大家免费的上课吗？ 对，免费的上课， 就是啊，那可以去。 你这个人很喜欢占便宜， 很贪心。 是的，另外呢，这样充满仪式感的体验，还可以在精品体馆内体验到。它还可以写精致的手写祝福卡呀，给你喜欢的，就是给你要赠予的朋友写下爱的祝福之类的。对， 还挺好的。不过我小雨有没有就是用过 Tiffany 他们家的香水？ 没有， 没有。我其实我一直想买一个，就是他们家好像有一个挺经典的，是一款是反正也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玻璃 钻石香水。 对，钻石香水。 三位嘉宾有用过他们家香水吗？ 用过。 大猴是肯定用过。 是好用的吗？ 不太好用 啊。不好用啊，那算了。 这个品牌一看就是没有给我们钱， 就是 说实话 没什么诚意。这一款香水留香时间超级短，而且味道也有一点偏果香花香的那种调调。 所以你喜欢的香味是？ 我喜欢的是木质香调。 哦， 但那个味道主要的问题是少女归少女，但有一点轻佻。 有点轻佻， 对。 妈呀，这是一种什么形容？ 就我昨天去试了一款，就是那个菲拉格慕的香水。我以前人家会说，哎，你选择果香的还是木质香？我以前会毫不犹豫的说果香。 我也是， 结果我闻了之后，我还是觉得木质香好闻。哎， 木质香会比较厚重嘛？ 对对对， 比较有质感。 对对，比较有质感。 好 ，OK， 我们来关注一下潮流风向标的下一条，就是香奈儿最近在京都开了一个彩妆祭典，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 香奈儿在是在三里屯是吗？ 不是，那已经是另一个活动，在京都和东京，在日本。是因为 我以为是北京， 不是刚刚从日本回来吗？ 对， 不是刚刚从日本回来吗？但是我并没有赶上，因为我去的是大阪。然后他现在在日本有这样的一个巡回的一个展，他整个活动呢以香奈儿的主打红色为色调，经典双 C 和日本传统文化的融合，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我们先来看一看他在京都这个祭典的图片。因为京都大家都知道是那种古镇，所以整个感觉结合起来就是很妙。然后呢，那一段时间也有一些网红都会去这个城市来打卡，而且就在这个展览上面，你还可以试到它全新发布的雾面红管唇釉。 而且我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也是蛮符合当地的一种就是比较古典的一种设计吧，就是用那个香奈儿的一个大标志结合他们当地的那个是灯笼吧，应该是。 是的，那么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在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全世界所有的这些美妆的品牌，他们都是绞尽脑汁的来给大家呈现一些这种非常有创意的快闪店。然后我在网上还搜到像 Bobbi Brown 这个牌子还有一个快闪的这种咖啡馆。 哇， 你可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放松，然后你还可以把他们家全系列的产品都试用一遍。 哇， 是不是很爽？ 是， 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个牌子的粉丝，但如果有这样一个店的话，我也很愿意去体验一下。 我是这个牌子的粉丝。 真的吗？ 我觉得他们家彩妆很好用，就是我的腮红还有眼影都是他们家的。 哎，大猴，你经常去韩国，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化妆品的这种很有意思的快闪店？ 我倒是这个没有，但是首尔有一家就是迪奥的咖啡馆。 迪奥的咖啡馆， 对，非常精致，非常小资，但有一点贵。 哦， 可以试用各种化妆品吗？ 没有，但是他家的那个咖啡好像我是不太懂，但是懂的人跟我讲说还不错。 你去过吗？ 我去路过了一下， 路过了一下， 然后我大概了解了一下价位，不是我的店，走了。 它是以下午茶的那种套餐形式出售吗？ 它有一点贵，倒也不是套餐，就 是 可以单点。 大概是多少钱人均？ 一杯咖啡大概合人民币要七八十这样吧。 七八十， 那算是比较贵， 是很贵了已经。 对，算是比较贵。不过在东京也有一个 Chanel 的一个咖啡，也有一个小 Chanel 的咖啡馆。价格也是很贵。 你有进去吗？ 我没有进去，我路过了一下。 下次我们鼓起勇气去一次。 可以， 我们可以的。 就是总之就是这些奢侈品，它的一些附属品也是非常贵的。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 Bobbi Brown 开了一家咖啡馆。另外呢 ，NARS 这个品牌还开了一家美妆相机快闪店。 美妆相机就是可以照相的是吗？ 你可以进去之后来试用他们家的美妆产品。化完妆之后他可以帮你拍照。 哦，这个样子。 还有美颜效果。 哇， 就觉得还挺吸引人的。如果你们要是路过，即使不是 NARS 的粉丝，是不是也想进去尝试一下？ 是，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排队。 会 吧，肯定会排队。对，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来让你感觉到超治愈的秋冬幸福感小物。因为一到了冬天，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所有的女孩子都是到了各种各样的时节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来买东西。 嗯，对，比如说秋冬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我皮肤比较干，我要买一些水啊，买一些面膜呀， 犒劳一下自己， 对，犒劳 自己生活， 犒劳一下自己的肌肤，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篇文章上面评测的秋冬幸福感的小物。首先这个很可爱的是日本一个品牌的小绵羊泡泡浴。 小绵羊泡泡浴， 对，它的价格很便宜，参考价格大概是人民币20块钱左右。 哦， 然后呢，它是一个很可爱的日本本土品牌，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 嗯， 它这个入浴剂做的很有特点，它有鸡蛋花香、蜂蜜柚子味儿，还有薰衣草等等五种香味儿。大家，我很想尝试一下鸡蛋花的那一款。 咱俩想到一起去。 真的吗？就是作为健身的我来讲，会觉得，哎，如果我用这个入浴剂的话，会不会边泡澡然后边补充一些蛋白质？很奇特的想法。接下来呢，要给这个东西很适合单身的女生来使用，它是一款家用静音的加湿器。 哦。我很感兴趣。 对，因为它对北方干燥的秋冬就是很管用，因为这种天气少不了加湿器，而且这一款加湿器非常小巧，它很适合放在床头，并且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 小夜灯。 对，它可以变成一个小夜灯。而且呢，它加湿的强度也比较适中，不会有那种湿到肩膀都凉了的感觉。而且声音算比较安静的，基本上不会影响到睡觉，整体来说性价比很高。这一款加湿器的价格大概是69块钱。 69块钱， 对， 这个在哪里可以 买？不了吃亏和尚，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索一下。对，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上面也有图片。视频直播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上面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嗯，好的。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秋冬幸福感的小物，刚好我有这个东西的实物，我今天有带过来 看一下。唇膏是吗？ 你们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 我看起来很像唇膏，三位嘉宾怎么看？ 是那个就是通气的那种东西吗？ 不是，喷气。 可以把镜头放大一点。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东西上面写的叫做小鼻角质消，是日本的一个药妆，价格很便宜。然后呢，我试了一下，就是因为冬天大家也需要去角质嘛，它是一个非常便携的可以去角质的神器，就是你只需要把它打开，像唇膏一样，完全就是唇膏的样子，在你的鼻子上摩擦2-3分钟，然后你再用洗面奶把脸洗干净，你就会发现你的黑头全部都没有喽。 哇，真的吗？ 这么棒。真的，而且它价格非常便宜，我不记得多少钱，反正就是50块钱以下大概那种。 稍微看一下这一款。 长相就是唇膏一样，大家也可以去网络上面搜索一下。 就是抹在，比如像我鼻翼上面，如果有黑头的话，抹在鼻翼两侧。 对， 然后呢， 不用敷任何鼻贴，就是你只要 搓一下， 不是，你就一直用这个东西摩擦，就像一个橡皮擦一样，大概摩擦2-3分钟之后，你就用洁面的东西把它清洗掉，你的黑头就没有了。 是真的没有？ 是真的没有了，因为我有试过。 在哪里买？ 就是日本的药妆店，包括某宝上面搜都可以，应该可以搜到，而且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好的好的，太好了，我们在这个潮流风向标的环节就已经开始种草了。已经开始提前了。 对，因为就是每一个女生可能都不希望自己的鼻子上有一些黑头啊角质。 对对对对对， 而且之前咱们经常用的那种很传统的鼻贴，一撕下来的时候会很痛。 对，是真的现场种草了。 对， 我们的嘉宾现在开始轮流拍下来，这价格也是很合理的，对吧？ 对，价格也是很合理。 嗯，好。 好，接下来呢， okay， 我们来关注一下潮流风向标的下一条内容，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口红的正确打开方式，你真的涂对了吗？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涂口红的方式就是。一梦，你是怎么涂的？ 你刚才不是看见我涂了吗？ 啊， 就是我经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只涂我的下嘴唇，然后我抿一下，就抿一下，然后上面不均匀的地方再用我的那个口红简单的擦一两下，然后用这个我的无名指晕开，或者是用棉签晕开。 那你手上沾上口红怎么办？ 洗掉啊。 哦， 就是再用那个卸妆棉给它洗掉，洗掉就可以了。 山家，你是怎么涂口红的？ 我是先涂上嘴唇，按着轮廓涂。我一般如果有条件的话，是会先拿唇线笔勾一下，然后再把它填进去，然后上面涂完涂下面，然后涂完如果是你觉得有点油的话，就会拿一餐巾纸蘸一蘸 啊，对对，就抿一抿，简单的。 对， 就是我，因为我总觉得我还要吃东西，我就不想涂的那么精致，而且我喜欢就是把嘴巴涂的稍微厚一点点，厚重一点， 想为吃东西做准备。 对对对对对， 两个动物园的小朋友们是怎么涂的？ 我真的是瞎涂的，我就是靠近那个。嘴巴比较往里的位置，我涂一下，然后抿一下，涂不好 我 就告诉自己是咬唇， 是咬唇， 非常精致的咬唇。 小熊猫呢？ 小熊猫比较精致的时候会拿着唇刷，认真的就是沿着那个唇线。 我可以跟你们讲，我从来没有一次是用唇刷刷 的， 我也是。 我涂口红的方式就是乱涂，而且我经常会盲涂，比如说我来不及的时候， 不要镜子的， 对，就会这样，直接拿起口红这样涂一下就完了。 天哪，你手里的是什么？我看到了红管。 等一下，我们下一个环节再给你们种草。 好，如果大家想收看我们种草环节的话，今天我们可以简单预告一下，会有非常多的单品在我们的现场，并且是适合我们每个人不同肤质的，也可能有一些我们买过的不好用的东西要分享给大家，不要再走这些弯路了。总之都是非常实用，并且发自内心的一些干货，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直播的方式很简单，还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正确涂口红方式的这个视频。 嗨，我是900斤的丽丽。大家可能会觉得涂口红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儿，就随便涂涂就好了。但是其实涂口红的学问还是蛮大的，像一些新手们呢，很容易不小心就踩到一些雷区。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涂口红千万不要犯的错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拿着口红上来就涂，不打底也不遮瑕，并不是只有在涂很干的口红的时候才需要用润唇膏打底，涂一些滋润型口红也是需要打底的，这样口红才会更均匀更持久，也不会脱色，而且还会给嘴唇起到一层保护作用。遮瑕也是要用的，像嘴角暗沉啊、勾勒唇形都是要用遮瑕的，这样你的唇妆才会显得更加精致。而且我发现很多妹子涂完口红之后喜欢这样抿一下嘴，这个其实非常没有必要，因为这样抿嘴会让你本来已经画好的唇形被破坏，而且还会摩擦你唇部的肌肤，造成唇纹加深。还有呢，就是口红和腮红的关系，这个是我之前的经验教训所得，就是千万不要把两样同时都画得很重，不然现实生活中你会看起来很诡异。它们两个呢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要么你就是腮红重，要么就是口红重。除非你是要拍照需要一些比较风格化的妆容，不然现实生活中你如果把两样同时都画得很重的话，真的很像一个喝醉酒还硬要挑younger的人。口红颜色的选择上呢，需要跟你整个妆容搭配，比如你的眼妆和腮红是橘调的，那你就一定要用橘调的口红，不要用没调的口红，不然会很冲突。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唇形的，薄嘴唇就真的不要再画咬唇妆了，会显得你嘴唇更薄，就只剩一条线了。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自己唇形的画法，比如薄嘴唇呢，就选一些明亮浅一点的颜色，不用刻意把嘴唇画大，用手指把唇膏晕染开，模糊唇线，这样可以弱化嘴唇的存在感的同时，能够提升气色。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呢，嘴唇薄的可能更适合浅一点的颜色，嘴唇厚的相对来说更适合大红色啊或者稍微浓重一点的颜色。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的范围，你的口红颜色适不适合你还受很多方面的影响，比如你的肤色啊，还有你的唇底色，所以不要看到别人试色好看就盲目去买，一定要靠柜试一下。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关于怎么样挑选口红的一个小视频。 是，然后这个视频里面给大猴深深的插了一刀。 对。 因为刚才大猴说他涂嘴唇的方法就是涂在这个下嘴唇的， 然后那个视频里面说， 对， 如果你是薄嘴唇，你就千万不要再涂什么咬唇妆了。 对对，然后 那边的嘉宾都感觉被插了一刀。 我们看一下大猴是属于那种薄嘴唇。 对，特别渴望厚唇，超级 好像咱们在座没有哪个人嘴唇是厚的， 没有 特别厚的， 就一梦已经是比较拔尖的了。 对， 但是我嘴比较小， 嗯， 对， 嘴巴比较小。 嘴巴小难道不是好事吗？ 我觉得我很羡慕你的嘴巴。 再见吧，再见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条消息。最近呢，就是一直以来大家都很喜欢用日本的一些药品， 嗯， 各种小药妆啊，神奇功效的什么。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去，它更新速度太快了， 对， 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每一种东西到底都是干什么用的。 嗯，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视频呢，就是来帮助你拔草，来告诉你每一种东西大概很火热的一些东西，它们都是的效果是什么。 好， 这样的话你再去的时候，可能就不用自己再盲目的去找店员问一些问题，可能就能直接自己拿走就好了。 明白。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视频。 哈喽大家好，我是爱最近开文，现在呢我在日本，网上看到一个关于日本所有药妆店的一个 top 榜单的网站。大家知道在日本这个国家呢，对药品安全管理检测是非常严格的，很多的制药公司啊会不惜斥巨资来去请些明星网红为自己家产品做一些代言，所以双重把关十分可靠。那等一下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里面的关于药品类的详情，这个可以作为你参考。首先呢，我是本身自己肠胃就不太好，它的top榜单的那个第一的药品呢是太田，那我们可以找一下。甜味散，这个呢是能帮助肠胃消化，同时也能保护肠胃，解决积食，让肠胃更舒适。而且喝酒后去使用呢，也会帮助保护胃黏膜。接下来呢是感冒药，我看一下，咱们家的感冒药排名第一的就是正大制药感冒冲剂，这个是主要帮助于治咳嗽啊、嗓子发炎啊、流鼻涕啊，都是非常有效，就是味道会很苦。接下来呢就是皮炎药类，在他们这个榜单上面的皮炎药销量第一的就是田边三菱制药的 F 软膏，日本人家里的必备款，然后像湿疹、皮炎这种季节性过敏的皮肤都可以用。这个主要是能够快速止痒，治疗皮炎的一个药膏，是透明无味的，见效非常快。大家都知道气温止痒都是非常重要，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找下关于销量排行榜单里 top one 的所有人必备的一个气温止痒液，那就是这款皮田模范堂蚊虫叮咬液，不止止痒，而且它还能消肿。它这里有写，就是抹上去会凉凉的，非常舒服。就我之前被蚊子咬的时候，我试试，就是真的太管用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然后就是这个他们家超有名的叫核心新药金版的营养片，这个已经是一个老牌子，据说能改善很多问题，像一些食欲不振啊、易疲劳啊、睡眠不好啊，这个就是可以强化身体。像我这几天来日本的时候，就是包括倒时差还有工作都非常的忙，所以就是有买了一个小盒装的，然后随身带的，它可以平时吃了之后能够提神的这种。接下来的这个网站里排行销量top one的就是这个膏药，主要是可以作为一个伤口的修复，还有一个擦伤镇痛的时候是非常的管用的，包括一些肩颈酸痛啊、腰间盘肌肉酸痛啊也是可以解决的。这里面呢是加了维生素 E， 能够加速血液的流通，有效的止痛。大家都可能会了解 FX 这个牌子，那这个它也是恰巧就在榜单上面的，属于那种清凉型的，用上的时候呢会有点刺激，用完之后就眼睛像跟吹了空调然后撒了清洁剂仙女水一样，特别的透亮。以上呢就是我整理的这几个很常见的一个关于药品类的榜单。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那刚刚呢我们看的这个视频是关于日本药品的一些日常药品给大家的一些解读，这样在去的时候你就不用说尴尬的不知道找不到什么中文的翻译，自己要又不知道该拿哪个了。 是的。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资讯部分的内容，那稍事休息一下，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们会来给大家种草很多很多女孩子们关心的各个部门的适合冬季不同肤质的护肤品的部门的排行榜。 是的， 那么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喽。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拜拜。

Make 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新闻，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17: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周六版本，种草了没？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嗯，欢迎我们的今天三位嘉宾，一个是我们的老朋友珊珊。 Hello， 大家好。 欢迎。另外两位都是来自动物园的小朋友们，一位是我们经常来做客的美妆达人大豪。 大家好，我是大豪。 另一个是小熊猫。 我是小熊猫。 声音也是非常的嫩。那今天呢，在我们种草了没环节当中，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秋冬护肤品的评测环节。我们五个姑娘代表的是不同类型的肤质。首先，我和一梦代表的是干性皮肤， 我是混合偏干皮肤， 我是油皮， 我是超油皮。 哎， 层层递进。 通过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取得一些共鸣，或者是在一些不需要买的护肤品上面就可以不走这个弯路，或者是跟我们讨论一下就关于护肤品的一些话题。 是的， 可以关注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首先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首先我们来评测的部门呢，就是化妆水部门。 化妆水部门 是洗完脸之后的第一步。 好，因为马上已经到了冬季了，我觉得因为这两天一直在降温嘛，所以很多不同的肤质呢，到底应该选用一个什么样的化妆水能比较保湿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评测一下。 是的，而且好像我听说有一些皮肤非常油的女生在冬季也用不了太过于滋润的化妆水。 是的， 对，所以还是根据自己的肤质有很大关系。大家也不要说盲目的跟风，看哪些产品比较火热就去买，有可能你买的那一款并不太适合你的肤质。那首先呢，我们从嘉宾开始吧，让我们珊珊先来介绍她用的护肤水。 我最近一年用的是资生堂的这款护肤水。这个它会分两款，你买的时候可以咨询柜台的服务员，他会告诉你夏天有一款稍微水一点的，冬天是稍微滋润一点的，这个是稍微滋润一点，我用来做冬天的护肤水。然后前两年呢，我的皮肤状态可能比这两年稍微年轻一点，我会选用植村秀的这款红，它也叫红石榴的一种护肤水，可能没有现在用的这么滋润。 和雅诗兰黛的那个红石榴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它会比雅诗兰黛的更水一些。补水效果我自认为感觉会比雅诗兰黛的好一点。 那么你作为一个你是混合油性 对 是吧， 对， 那你觉得你刚刚推荐这两款哪个更适合冬天？ 对于我来说现在觉得是这个资生堂的更适合冬天用。然后我还有一个小贴士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北京的天气不好，经常有雾霾，所以像我是有种皮肤敏感的，所以冬天雾霾的时候我经常会过敏。那我就会用雅漾的大喷，喷到那种压缩的白色的那种小面膜上，然后贴到脸上，这个也可以当做爽肤水用，对，缓解过敏现象。 现在皮肤看起来非常的好。 对啊， 谢谢。 我可以试一下你那款水吗？ 这个 看看适不适合我们干皮。接下来大猴，你可以来推荐一下你的。 好，我就是那种油皮嘛，然后所以控油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而且我毛孔有点大。 冬天也会油吗？ 对，我冬天也会油。 所以你用不了太滋润的。 对，我 你的脸很省钱，对不对？ 也不是，咱也挑贵的买呢。我平时用那个神仙水也挺贵的呀，然后基本上就是用那个拍一层，有钱的时候就湿敷。然后我今天带过来，对，有钱的时候就湿敷。今天我带过来的一个是这个，这个不能算水，但是它是那种水状的精华，味道非常恶心。 恶心， 恶心，就是真的特别刺激的一个味道。它的整个的颜色非常暗黑，就是看得清吗？就是一吐开就看不清，就是 一坨黑一样，就像 那个泥水一样。对，就是那个泥水，大象洗澡水的那种， 大象洗澡水。 然后味道又是那种，怎么讲？你感受一下，就是有一点刺激。 这什么牌子？ 它叫雍卡，是法国的一个品牌， 小众 有机品牌、嗯、但是它效果很好，非常维稳。就是我很少看到哪一款精华是这种流动性这么强的，就像水一样。 它价格贵吗？ 它有一点贵、 哎、 它这么小的一个只有15毫升要400多，但有钱的时候我会在脸上像水一样拍一层、这个、 没钱的时候呢？ 没钱的时候就轻轻的挤一点然后涂开。 这个价格是？ 这一小瓶要400多， 400多， 它很小。你想想如果正常的就大多数精华要50毫升嘛，这个只有15毫升。哎， 这么贵的、哦、这么贵的一小瓶，我可以在手上挤一下吗？ 我可能会撕了你，但是你就这么做吧。 哦，我 一滴哦，只挤了一滴。 我感受了一下，它有种紧肤的感觉。我感觉， 我觉得味道不难闻，就是那种植物精华的味道。 我觉得 你这么宽容吗？ 啊、很宽容， 我特别喜欢闻这种味道。 我一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有一种恶心， 有点那种清凉油的感觉。 对。 但是比神仙水要好闻，神仙水是我觉得所有化妆水里面最难闻的味道。 哎，我非常喜欢。 我 你这么包容吗？ 我就是擦在脸上，我就觉得啊，贵妇。 我对神仙水就是有一种阴影，就是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买。 干皮是不要碰神仙水。 对，我就这辈子我 没有。我觉得我们不要攻击某一个品牌了，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这个是 SK2 的。这样，就是我对于神仙水的定位是爱它的人会非常爱。 对， 就像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用神仙水，一瓶接一瓶的购入。然后呢，我是认为说，像我跟一梦这样皮肤很干的女孩子不太适合用神仙水。 对， 但是它对于油皮或者是混合偏油的皮肤，可能确实是亲妈级别， 会比较油。 所以化妆品并没有说哪一个贵就是好，哪个不贵或者就是好或与不好，只是适不适合你就 OK 了。 对， 嗯。接下来小熊猫，你有带化妆品到现场来吗？ 有， 嗯， 有带这个叫什么来着？ 这个是皇后水，一路他就在喷这个。 真的是你的东西吗？ 真的是我的东西，虽然我对它的名字并不是特别敏感，但是会经常用，而且它最近就是好几次救了我，就是在你皮肤状况比较特别不好的时候，比如熬夜或者心情很差、酗酒什么之类，第二天。 你说酗完酒之后喝的不省人事，然后喷一点这个就酒醒了吗？ 对，很清凉，我也挺爱的。 对、 这个、 它真的很好用，尤其在你妆前的时候你喷一喷，我觉得非常好用，而且它用完之后好像也不太影响你再用其他的、 哦、 非常非常好用。 它很镇静。 对对对， 这个也是就是化妆水是吗？ 对， 嗯，还是喷雾， 喷它算是喷雾，但可以代替爽肤水。我也超级爱这个、哦、 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喷一下。 谢谢， 非常非常好用。 可以，你先珊珊先看一下， 它上面有一层精油，所以会特别保湿。 对，我除了用这个我也用 SK2 的，我觉得 SK2 真的很好用。哎，你们刚才在骂它的时候我有点忐忑。 这款的价格是 300多吧？ 这款也是那种 对 比较植物精华的味道。哎， 对，欧缇丽的嘛。 嗯，感觉很像是就是美容院里的那种味道。 美容院确实是很清凉啊，这个味道 不太适合我， 是很提神的， 感觉 就是很适合。比如说我跟一梦住在一起，然后有一天他喝多了回来，结果喝醉了，我就拿这个水狂喷他。行没行？行没行？ 他有一点那个风油精，类似于那种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 非常的清凉。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动物园家族给我们推荐了两个，就是味道。 动物园家族都很喜欢植物的味道。 是的。 小熊猫，你下次可以去寻找一个那种竹子的味道， 竹子的味道 也许你会更适合。 对， 那我要去找香蕉的味道。 刚刚我们的三位嘉宾呢，来分享了自己用的化妆水，他们的皮肤，珊珊是混合偏油，然后大猴和小熊猫两个人都是比较油的皮肤，他们分享的化妆水也都是那种我认为比较干爽的那种质地。那接下来到了我们干皮要给大家推荐的时刻了。 没错， 一梦。 好，那我先来推荐。 其实我们两个要推荐的是一个。 对对对，我们俩 又是他， 因为这款是小雨推给我的，所以我就开始用了，而且就是用了第二瓶了，已经第一瓶已经用完了。这一款就是精华质地的嘛， 这一款我觉得是 香奈儿的护肤品里面最好用的一个单品，并且价格非常的便宜。 对， 它这个一瓶大概能用我觉得四五个月完全没问题。 150毫升， 因为它只需要挤一下，它是那种精华质地的，非常厚，就像涂了一层那种有点类似于肌底精华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很厚重， 透明的。 对、嗯，然后呢，味道也很好闻，就是他们家 山茶花 标准的那个山茶花的味道。 对，没错。还有一个化妆水呢，也是就是这个 Ipsa 的这个鎏金水，也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但是有的人会觉得用它有点油，但是因为我是干皮，所以我用的其实就还好，而且我比较偏敏感。这款它不挑肤质的， 嗯， 对，就比较敏感啊，或者是干皮啊，哪怕是油皮都可以用的。当然也是分个人喜好。 我闻一下可以吗？ 啊，没有味道。 那没有味道吗？ 有什么味道？ 我好喜欢他家起名字的那个方式啊，他家的乳液叫自律乳。 对对对， 就感觉用完就要自律了。 是，而且他们家就是像这种配套的这种一套下来的话，就包括乳液，还有一些什么晚霜啊、早霜啊，还有好像是还有那种类似于精华的，加一起好像才2000多块，2000多一点。因为当时我的好朋友专门去 SKP 专门去专柜买的， 所以在国内的价格也还是可以接受的，是吗？ 可以接受，这一瓶水350块钱，你要代购的话， 跟Chanel的那个差不太多。 啊，对对对，差不太多，但是这个在国内买就有点贵了。 嗯， 对。还有一个水呢，是这款是，我这个上个月刚入的。 刚刚他给我看了一眼，他说：“姐，我要给你推荐一个水，非常好用。”然后我看了一眼包装之后，我说这个瓶子真的很难看。 是，但是我是当时看见一个美妆博主推的，他是资生堂旗下的，叫碧丽菲。在日本的一个药妆店买的，也是非常好用。因为我干皮，反正我用的是很不错的。 你能看见我们三个的表情吗？就是， 而且它价格也不是很贵，才二百一十五块钱。 你在座的三位嘉宾，你们都是颜控吗？就是如果这个护肤品本身非常好用，但它包装并不是很满你的意，你会愿意买回家吗？ 看价格，便宜的话带回去吧。 如果价格很贵， 又贵又丑谁要呢？ 但是内容很好呀，有内涵。 不要了，不要了， 不要补了吧。不会，我会还是选的，就是功效是第一的。 真的吗？ 嗯，不会在乎它太多的这个外包装。 通过这一瓶可以看得出来。 我跟你说， 这样的姑娘， 我跟你说，就是大宝真的是很好用，但是我不会让它涂脸，我会让它涂脚。就是因为以前你知道天一还在这儿的时候，天一每次拿大宝就说他涂脸，我说我每次用大宝都是在涂脚啊。 为什么不可以擦脸呢？ 就可当然我觉得女生的话 配不上， 不是它的功效有点不太够。 嗯， 所以我不会选择它擦脸，我会选择它擦脚。 对，我觉得不存在配不配得上了。因为大宝毕竟还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国货， 没错。 大家在购买这些欧美什么化妆品的同时，日妆啊还是要多多支持我们的国货，我们国货也是很良心， 哎，真的很好闻。对，嗯，好，这就是我推荐的化妆水。小雨呢？ 因为我今天知道一梦一定是带来了这一瓶，所以我没有带，然后我带来了一个小样的化妆品，也是化妆水，也是我推荐给大家。哎呀， 没关系没关系。 他本人可能知道自己要被推荐非常的激动，所以一激动滚到了地上，我赶紧把它捡起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化妆水呢，是来自银座护肤的一个化妆水，它叫紧肤水，它的价格并不可怕，大家不要害怕它。大猴的眼神就是很畏惧，它不贵。这个是他们家最便宜的一款化妆水，也是我买东西的赠品。然后呢，我觉得这一款可能更加适合混合偏油以及油性皮肤，因为它是紧肤水，涂上之后可能皮肤会有那种紧致感，不太适合干性皮肤。 嗯， 然后这个，但是它真的还挺不错的，而且价格在他们家的东西当中算非常合理，所以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然后那边几位油田的皮肤的女士 可以试一下。 你们需要化妆棉吗？我还带来了这个银座的化妆棉给你们用。 它是有一点像神仙水的那种吗？啊， 可能 这个味道有一点， 可能类似，你们可以试一下。 但这个敏感皮可能要小心啊，它的酒精味很重。 酒精很重。嗯， 你们三个，你们是敏感皮吗？ 我有一点， 我也是敏感皮。嗯， 没有人愿意试哎。我还很期待的， 因为你还没有告诉我它的价格，我很紧张。 它的价格好像是人民币， 哇，这化妆棉好好看， 人民币大概八九百块吧。 我全给你擦了。 你们可以拿走用，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试用装 包吗？ 因为它试用装哦，前提。 反正我也没有擦脸， 但是我没有入手啦，它只是我收到了一个赠品 啊， 对，我没有买。 啊、小熊猫真的很大胆，直接上脸就涂了， 因为我没有化妆。 感觉怎么样？ 期待一下它的使用， 很舒服，很舒服。 会觉得油腻吗？ 不会， 爽吗？ 爽，擦别人的就是爽，很舒服，很舒服。它而且它的酒精味道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刺激，不刺激。 好 ，OK， 刚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给大家分享的化妆水部门的推荐。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到的是眼霜的部分。 好， 我想首先知道一下，你们每一个人对于眼霜是怎么看？就冬天一定要涂眼霜，还是会选择一些轻薄的眼部精华，或者是不涂眼霜，用一些眼膜之类的？ 我会用眼霜。 嗯，我也会， 我现在也会。 大家都用眼霜是吗？ 会。 对。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推荐眼霜吧。我最近新入手的一个是 Pola 全新推出的这一款黑 BA 系列的，对，黑霸系列的这个眼霜，它的价格我觉得很合理，而且它容量非常大，26克。我就是看准它这个大容量，有一种想占便宜的心态，因为其他正装的眼霜大概都是15克，对，它这个26克，然后呢价格大概是1000块钱冒一点头，在眼霜里面算价格比较合理的。 嗯， 对，还不错， 还不错。 然后呢，我最近一个星期之内才刚刚开始用的。 嗯， 我觉得使用感非常好，就是因为我皮肤很干，然后毕竟到了这个年纪可能多少有一点细纹，所以当我把它轻轻推开的时候，我觉得哎，好像完全吸收进去了，会让我觉得很舒服，所以这一款是我推荐给大家秋冬可以入手的这一款眼霜。 嗯，好，就是就是一款推荐，就只有一款， 对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是经大猴手购买的 Cicely 的眼膜， Cicely 的这个眼膜，但是呢我买了之后只用了两次。我觉得它的使用效果其实蛮好的，但我为什么使用了两次呢？是因为我比较懒，它可能是需要把它清洗掉的，但我用完之后没有清洗，所以导致一揉眼睛的时候不小心进入到我的眼睛里面，我觉得非常的沙。那个感觉很刺激。 这个你不能怪人家眼膜，是你不小心揉进去的。 对，但是我还是推荐给大家。 嗯， 因为它的价格不贵，而且这一管能用很久很久，我感觉可以用一年。 这个真的是超级难用。 这个价格大概是 600多。 600多。 嗯， 那我适合用吗？ 你应该是还可以，因为你皮肤有点干嘛。 对， 这个叫瞬间急救的那种效果。 嗯， 就如果你有黑眼圈啊，然后那一天眼睛有点浮肿啊， 我知道他们家，我知道他们家有一个乳很贵， 全能乳嘛。 对。 好，这是我在眼睛部分的推荐。 嗯， 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比较， 小雨可能要找一下。 天哪，化妆包里是带了多少？眼膜吗？ 找到了 啊！ 要给大家推荐一款 Pola 的美白眼膜。眼膜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种。哦，我推荐它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面积很大。就是 真的吗？ 敷上以后很划算，感觉 把你的颧骨， 整个颧骨这一个部分全部都敷上，就像敷了半张面膜一样。然后感觉你的那个，因为它是美白功效嘛，就感觉你的整个颧骨，因为我是颧骨上面会有一些小斑点的女生。 嗯， 所以我会觉得非常超值，就感觉敷上了之后会把颧骨的斑点都会淡化掉， 就包括有的时候晒伤什么的也可以用这个。 而且它价格很合理。嗯，它是300多人民币，然后大概有40对。 哦，那是划算的。 30-40对，对，很划算。我觉得这一款很不错，推荐给大家。 你为什么不早说，这次直接让你买了。 这是值得种草的一个。 嗯， 来，可以送给你一个回家试试。 谢谢，谢谢。 好了，这就是以上我来给大家推荐的眼睛的部分。 好。啊，那就接下来是我。 嗯， 刚才因为我刚才拿出来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的三位嘉宾以及小雨都说我可能现在这个年龄用这些可能有点早，但是我总觉得 你是在说我们年纪大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先这样吧，我先推一款，也是我们嘉宾也要推的，珊珊要推的一款是这个小熨斗。嗯，我说实话，我用这个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他们都说很好用。 嗯，对啊， 人家是针对干纹皱纹的。 我想打断一下。嗯，对这款产品，我觉得一梦有太过于偏激了。 嗯， 因为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细纹。 对， 哇，真的是有， 所以你用这个有点浪费了。 是吗？ 对， 我不怎么太用这一款。 它主要是靠维 A 嘛，那个其实对于皱纹干纹真的是很有用的。 我觉得资生堂的这一款小熨斗的眼霜我也用过，悦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用完之后，我就觉得我的细纹明显有淡化。 它确实是很厉害，但一梦这种不存在的细纹，不知道要怎么办 呢。所以你没有资格说人家好 不 好。不 是不是，你们都说我没有，但我是有的。就一般我有时候化妆的时候，我一笑起来就这块有细纹，就 表情纹。 欢迎大家来， 这是表情纹。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观看一下我和几位嘉宾的白眼。观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好好啊，好吧，反正这样吧，让我们珊珊先给我们推荐一下这款眼霜吧，我觉得它比较有发言权。 因为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眼周起了很多小细纹，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皮肤干燥造成的，后来发现不是，让我很忧伤，所以我就买了一款这个，大家都说 你已经不用忧伤了，你已经超越了很多同龄人， 很美，真的很美， 谢谢， 真的。 然后就买了它，我发现真的很管用，真的是叫小熨斗，它是可以把小细纹 晕开的 没有了，就很怎么说，效果很显著，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年纪你不应该用这个，浪费了，你应该用啫喱的那种眼霜，可能会让它补一补水，可能你刚才说的小细纹可能是干造成的表情纹，所以你补一补水你就会没有了。你这个留给妈妈用。 珊珊有什么推荐的，就是这种 眼霜 就是 我来解释一下，他的意思是说，珊珊姐你有什么推荐的适合我这种年纪非常就没有任何皱纹的貌美的女孩子的吗？ 表演白眼。 没有，就是有什么这样的， 我觉得你 推荐， 你可以就做面膜的时候涂点水的面膜，你就 OK 了， 就 OK 了。 对， 就是哦，好吧。然后妈呀，为什么不早说？ 你就用这种特别亲民的，100多块钱一瓶的。这个 还有这种兰芝啊， 兰芝 的 这种你就可以了。 我刚才还想说，我还想推荐一款兰蔻的这个眼部精华，这个真的很好用， 是好用的， 真的好好用。就是每次我用完，就是我。哎呀，就反正就不会，第二天眼睛一个不会肿。 这款对年龄还好， 对年龄还好，对，确实是我反正我力推。 好，年龄那个话题我们不聊了，很伤心。 我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两款眼霜，我感觉还不错。还有一款也是我新入手的，也是小雨给我买的这一款那个黑霸的眼霜，我还没有用，先试一下吧，到时候再给大家说。 可能你用完之后也没有什么感觉。 好，不会。 我想看一下大猴现在在用什么眼霜。 哎，我今天没有带过来，是因为我的已经没有了，已经被我剪断了，没有了。然后这个我真的是值得讲一讲，因为它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子，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是日本有卖，但是我没有，最近没有去日本嘛，然后韩国说是下个月会上，是黛珂的 IP Shot 的新版，它原来是黑色的，然后被我拦腰斩了，因为擦的已经什么都不剩了。这一个真的是，它是针对这一款，就是你刚刚拿的那个眼霜，它是完全两个品牌在正面刚，就是针对它出的，因为这两个其实都不是眼霜，你们知道吗？这个都不是眼霜， 它 叫去抗皱精华液。 哦，它 是精华， 全脸的， 对，它是 法 令 纹、 眼角、嘴角纹，包括还有人拿它擦那个脖子去除皱纹。 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真的很贵 哎。对，其实它作为一款精华真的很贵，所以 IP Shot 算是跟它正面刚，它是15毫升嘛，然后 IP Shot 是20毫升，就是稍微要大一点点，价格还要再便宜一点。IP 大概在500左右，小熨斗要在600左右，对吗？就是黛珂的这一个会，我觉得啊，会比小熨斗还要更滋润一点。我是属于脸超级油，但是眼角有点干。所以我擦那个会觉得很舒服。我基本上现在就是擦这个比较多。 好的，小熊猫现在已经开始涂上了是吗？ 对。对，我的这天气丹。 好，这是我们大华要推的这款产品。 不是，这是他的。 啊，你的这款产品。 对，从他那买的。 就是他擦这个，我是觉得还挺适合他的，因为 推荐一下这个产品，让大家了解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推上去之后，它就是主要是有黑眼圈呀、眼袋啊，尤其是浮肿，我经常面临浮肿的问题，因为我经常喝酒，然后就酒后会有浮肿。但是你涂上这个之后，眼睛会非常舒服，而且它非常好推开。就是我用过其他很多眼霜，感觉因为本身就是油皮嘛， 就是你推的时候感觉就是很油，就转好几圈那个眼霜都还没有干。 我 get 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小熊猫挑选所有护肤品的点好像都是能够帮助它醒酒的，这个好用的 去浮肿醒酒。 对对，然后这个推开之后就是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就是推开之后眼周有时候会很干，然后你一推开之后觉得非常非常舒服，不像有的眼霜会很油腻，就你的眼睛很干，但是推上去这种很油的东西之后它也吸收不了，这个是吸收的特别好，然后黑眼圈也可以就是 缓解 一下。 好的，其实在这个时段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无论是眼霜也好还是一些化妆水也好，有不少都是现在市场上很火的一些产品， 对 不对？然后呢，我还是推荐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肤质可以进行选择。比如说我跟一梦推荐的产品，如果是你是很油的皮肤或者是混合偏油就不要用了，可能你用起来并不是那么好用。 是的。 哎，那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时段内容了。在接下来我们种草了没环节当中呢，我们下一个时段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护肤当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精华和面霜的部分，到底什么样的产品很适合秋冬的这个季节，以及在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给大家预告一下，还会有秋冬口红色号的推荐，以及适合秋冬的眼影的妆容。不要走开，这里是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一会儿见喽，一会儿见。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 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都能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18:0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种草了没？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种草的话题呢，就是各个不同肤质的女孩子在冬天的护肤品的评测。刚刚呢，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评测了化妆水和眼霜啊、眼膜。那么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要进入到精华的部分。首先还是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 欢迎。 一位是珊珊。 Hello， 大家好。 另外是大猴和小熊猫。 大家好，我是大猴。 我是小熊猫。 小熊猫的声音一直都很小。 小熊猫可以把那个话筒离自己近一些。 好的。大家呢可以通过视频收看的方式来观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现场带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护肤品。然后呢，我们推荐的宗旨是不是只推荐贵的，是要只买对的。 没错， 对，并不是让大家是去追现在火热的最热门的产品，而是要买最适合自己的，无论它是贵还是便宜，只要自己觉得好用就 OK 了。那么收看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上面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正式进入到今天我们推荐精华的部分，首先还是从珊珊开始吧。 好，我推荐两款，第一个就是也是最近很热的，叫红腰子，咱们都叫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一点抗衰老的功效的精华，它用在爽肤水之后，就像我刚才推荐的，我一般都是在我用完爽肤水以后用它，然后再用乳液，这样我会觉得我的皮肤比较滋润。这是一款，然后它我觉得会有一些抗过敏的效果在里面吧。 对，因为我也在用这一款，这一款是确实是因为我是偏敏感的肌肤，角质层特别薄，所以这款还好。哎，这款可以当基底液吗？ 它就是基底液。 我指的是就是用在水之前。 对，它就是水前用会效果更好。 刚才珊珊说它是用在这个水之后。 水之后，我用水之后。 水前一定好。 是吗？我一直用的不对吗？ 但其实没问题， 都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对， 然后还有，那好，还有一个是植村秀的一款，刚才跟那个爽肤水是一套的，这个是一个补水的精华，它有一点点油，但是没有，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个那么油。 我觉得珊珊姐非常喜欢植村秀的一些产品， 日系。 对， 然后我觉得日本人做的这些比较适合亚洲人。 好，我 来看一下植村秀的这个精华。 我会对这款比较好奇， 是我也是， 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我觉得它瓶子很小巧，然后我喜欢这种滴管状，但是我对所有滴管类的精华唯一的疑惑就是，用到最后快用完的时候，总觉得会有些浪费。 甩。 真的吗？ 帅， 我们这种贫民窟少女，我就是套一层保鲜膜，你知道吧？抱住那个瓶子， 真的假的？ 我是真的，然后甩。 哇，这是一个秘诀吗？ 就是贫民窟少女怎么过日子的秘诀。 味道也很好闻，就是没有那么的刺鼻， 所以有些东西。我很喜欢这种管儿，因为到最后快用完的时候，我会选择把它剪开。 对对对，我就是这么对待这种东西的， 不会浪费一丝一毫。 是的， 小雨用完了吗？试完了吗？ 我还没有试。 哦、好， 我是没有完全没有用过植村秀的护肤品，我有一点感兴趣。 嗯，你也可以试一下。 其实他家的东西做的真的是很专业。 哎，它有点像那种精油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 而且涂上去非常的滋润。 这个贵吗？它会贵吗？ 我记得这一套。 小熊猫，你不要经常碰你的话筒哦。 不会特别贵，我觉得还是比较亲民的价格吧。这个，比资生堂的这一款要便宜。 这款大概是这个价格是多少？ 我记得，忘了 。 大概可能我是三个一起买的， 这个是30毫升， 是1000多块钱吧？ 啊，那还好， 那应该是比较亲民， 还可以。 你试试。 刚才 珊珊，你的精华推荐完了是吗？ 我忘记拍照片了。 我们直播间现场大家也是互相被种草，每次一到星期六，总觉得上完节目之后，妈呀，要花很多钱， 工资不够用。 对，好，接下来是大猴。 我今天带过来的是这个，就是海蓝之谜的一个精华油。 这个最近我也打算入手。 对，这个虽然听起来会比较贵，但它算是海蓝之谜比相对来说吧比较亲民的一个产品，它是1400多块钱吧。但是好在它可以用很久，它真的是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为什么？它的用法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刚开始了解这个产品的时候，会觉得它有点鸡肋。 它对，就是它叫万金油，就感觉哪里不够滋润，它就能冲上去。它是可以当水前精华， 哇， 然后可以混合面霜，可以代替精华来用，就是所谓的万金油嘛，就是到处都有它的身影。 可以代替精华， 对，它是可以代替精华。它其实主打的就是修复跟滋润，它也没有什么抗衰老啊这样的功效。 那它跟他们家那个绿色瓶子的精华 相比嘛，那个绿色瓶子的精华主要还是维稳抗过敏，就是那是他家最 修护 的一个精华， 修护的 扛把。 对，他的皮肤，小熊猫的皮肤会比较敏感嘛，就很适合那一个。但是这个小熊猫可能用起来稍稍就会觉得说效果没有那个那么明显。 所以这一款精华，就是这款精油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购买呢？ 它适合的是就是皮肤没有那么油，但是感觉啊，就是到了秋冬季节，感觉自己现有的护肤品不够滋润了，就完全可以在其他都不用换的基础上直接加一个这个，然后滴到面霜里就可以。 哦，那它也可以，就比如说我要是用了精华之后就没有必要再用它了。 也不是，就如果你的精华是比较清爽的那一种， 你也可以再加一层。 对，你可以加一层这个。而且我现在发现，就是我这种油皮其实也可以选择精油，其实就以补一点油反而会更加调节水油平衡，就是脸上不那么容易出油了。 对对对，很多油皮都是因为内干， 水油不平衡， 内干。 对， 那像这款精油是只可以加在他们家的面霜里面，还是任何面霜都可以加入？ 任何需要乳化的面霜应该跟它搭配起来都很好， 只要加入一滴就可以。 对，真的是一滴就可 以。所 以 它一瓶其实虽然只有30毫升，但是可以用很久。 差不多半年，甚至如果用的省的话一年都是可以的。 天哪， 很省，这个 感觉很值得尝试。 很多这种精华油都非常省，娇兰他们家的复原蜜那个也是很值得推荐的一款，那个更适合。 你今天有带来哪一款吗？ 我今天带来的只有海蓝之谜的这一个，但是娇兰的那个很招牌，就是一去专柜说我要复原蜜就都知道。 娇兰的复原蜜， 对， 那价格会不会很？ 复原蜜要比这个的性价比还要再高一点，复原蜜是50毫升，然后在国内现在降价了，是1000，应该是不到1000块钱，那个50毫升可以用一年。 哇， 真的可以用一年。 好的，我觉得小 所有50毫升的精华都可以用一年吗？ 不是，但是精油用的会比较省。它这精油基本都是一滴两滴，你如果用的太多的话会觉得 很 油。 对。 OK， 好，谢谢大伙的推荐。小熊猫， 小熊猫并没有精华。 小熊猫，你是一个不用精华的女孩子吗？ 小熊猫有，但是没有带。 就是我用的也是海蓝之谜的那个鎏金的那个。 天哪， 是小绿瓶吗？不是， 没有， 那个， 小绿瓶升级版， 对， 是海蓝之谜最贵的一个系列的精华。 嗯， 但那个小熊猫买的时候非常划算，它遇上了折扣，2000多就拿下了。 对，那个非常好用。我 多少毫升呢？ 30毫升。 嗯，是挺贵的， 很贵。 那个很好用。 所以接下来到了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用了很多年的一个精华，大概可能是从我刚一毕业就开始用。 哎，你怎么不早说呢？这是什么？ 这个我之前在节目上推荐过。 不可能， 我绝对推荐过。之前我 是新版双萃， 对，这是新版的。之前的娇韵诗的这一款精华是两边可以看到那个明显的分界线的，我用了大概可能十几瓶都不夸张。然后呢，它的价格是非常合理。我一般都是买双瓶，大概双瓶1000出头吧。嗯，然后现在 娇韵诗是 对，现在是出了新款，也就是双瓶1000出头，也就是100毫升1000出头。我觉得在算是在所有品牌里面的精华里非常便宜的一款，而且 反正就很适合干皮吧， 很适合干皮。这是一瓶 调， 对，这是一瓶全新的，你可以试一下，因为我回家会立刻用。它可以调， 好， 就是。 拧一下就适合油皮， 对，什么大水大滴小滴，对，就比较贴心。 帮我调节好吧，然后我再。 它最早的版本是不可以， 对，是不可以的，就是1:1出，然后现在 可以是吗？ 就大火这一款精华， 小雨这款精华是我买的最错的一款精华， 对吧？所以这就是推荐给大家的。为什么说要你买的各类的护肤品要根据你的皮肤的状况来定？就像我会觉得这个太好用了，可以用很多个空瓶，因为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用它，实在是不是因为它不好用，是因为我看烦了，你知道吗？想换一些新鲜的血液到我家里来，但是后来换来换去，我终于我换过这款。已经快用空瓶了， 就是， SK2 的这个小灯泡它很贵，价格大概是它的3倍。 嗯， 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它好用，也就是说更适合我的才是最好的。 嗯，好，我刚才试了一下还不错哎。 嗯， 还不错。 像刚刚我们在节目的空隙的时候来聊这个精华，我说我推荐这一瓶，然后珊珊就一直撇嘴，它这瓶好难用啊。 对，我用完了以后永远在起包，就起好多包。一开始我找不到原因，奇怪为什么我会一直用同样的，因为我用娇韵诗好多别的产品我都觉得挺好用的。后来我就突然想起，哦，这个我停用一下试一试，结果停用了不到一周吧，我的包就全都没有了。 哎，所以在这儿给大家一个小 tip， 就是混合偏油的皮肤可能这一款不太适合。哎，大猴你用过这个吗？ 我用过这个的老板。 你觉得好用吗？ 我晚上用完全不行，第二天就猪刚裂了， 太油了， 油光满面。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如果早上什么都不用，只擦一层这个精华然后化妆，其实还不错。 嗯， 就脸上是有光泽的。 哦， 一梦你刚才试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我感觉很好，就因为我说实话我不光是脸干，我皮肤也身上的皮肤也很干，所以用了一下我感觉很滋润。 很适合干皮。 对， 说到身上皮肤干，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但我今天没带来，是 Lush 的有一款像肥皂一样的，然后你可以在某宝里去找，它有那个就代购的，它是叫巴乐，它是一个磨砂的像肥皂，但是你涂上以后冲掉它是油的。 哦，是吗？ 昨天我刚用过，就是每到秋天一来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干，干到就是会脱皮的那种。 嗯， 抹油也不是很管用，所以我发现了那个肥皂以后我发现特别好用，然后你就是特别干的时候你就浑身都打上，然后一冲，冲完了身上特别油 啊，就像一个沐浴皂一样 那 种。 对对， 好，没关系没关系，珊珊姐等一下我们加微信给我推过来。 好，这是刚刚我们几个人推荐的精华。然后我要来说一下这个 SK2 的小灯泡，它很红，红到可能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的朋友们应该全部都知道它，就算没有用过也会听说过。它确实是不便宜。 是， 然后呢我入手了之后我发现我不推荐给干性皮肤的女生用。因为刚刚大猴跟我说它是有点那种拔干的效果，而且用完了之后我觉得它的美白效果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至少我用完了一瓶快空瓶我并没有变白。 因为你其实不黑啊。 这个安慰特别有力。 为什么？ 一梦你来操作机器吧，我要先离开一下。 就是不黑两个字，小雨其实内心已经崩溃了。 或者比如说你跟别人说，我觉得你的身材 也不差呀， 不胖。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他无功无过吧，对于我这个干性皮肤来说我不会再入手第二瓶。不推荐大家购买。 嗯， 那你不买我肯定不会买。 所以哎，你们三个混合偏油的人有用过这一款吗？ 我用过，就是烂脸。烂脸。 为什么？ 就是这一瓶的防腐剂的含量相对比较高，而且烟酰胺本身就是一个刺激性有一点高的成分。 你还会这么深度的研究化妆品的？ 也没有，就但是它实在是太红了。 SK2 很多里面的那个主打成分都是烟酰胺， 美白嘛， 对， 美白很厉害的一个成分。 对对对， 但其实烟酰胺是可以口服的。 嗯， 我后来发现我去口服烟酰胺就完全没有什么爆痘烂脸的这种烦恼了。这一款是油性城墙皮非常适合的一个产品，就是比较坚强的那种油皮， 那就是原 因，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对， 对，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播用这款用得很好。 对，但像我们这种娇嫩的女孩子就不是很适合， 就是 在我们爆痘。 屏幕中间的这一位， 对， 对， 没错， 非常坚强。 对， 好。一梦，你今天带来的精华就是这一款， 还有这一款，这一款都已经用到底了。哦，当时是买，就是找一个日本代购买的，买了两瓶给妈妈一瓶，然后正好那次呢去看小雨，小雨呢又给了我一瓶这个，然后我自己用的这一瓶已经见了底，所以我打算买，很快就要拆小雨送的我那一瓶了。对，这款真的很保湿，就它主打就是保湿。 它其实是水前精华，对吧？ 对对对， 对，它是水前， 水前的。然后就反正我就觉得它保湿，还说它有这种美白的效果。我没有什么太多就美白的， 骗你的，它没有 这种感觉，所以我就 不是。但重点是，一梦已经白到像墙一样白， 是， 但还要用美白的面膜。你出去吧， 没有啊。 今天一梦收获了一箩筐的白眼。 可以说，因为一梦一直在努力美白，所以他坚持白下去了，越来越白。 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不说这个，反正就是它保湿，非常保湿。嗯，推荐给大家。黛珂的小紫瓶。 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想跟你们讨论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觉得有必要用水前精华吗？因为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觉得多一瓶很麻烦。 嗯， 而且我之前也用过黛珂的这个小紫瓶，我就把它直接当精华用。 那是可以，没关系， 我也当精华用。 因为我其实我也是当精华用啊， 就还是看个人。 对， 不然你就会觉得，如果加一个水前精华，再加水，再加眼霜，再加精华，再加面霜，感觉多花了一瓶精华的钱。 啊，不会， 对，但是也给了你一个花钱的理由，就是我还是缺点什么的，我没有乱买，我没有说买很多功效重复的东西，我买的是水前精华。你这样想想就会觉得买的很有道理。 嗯，对，就这款我是先擦，然后再擦水，然后再擦乳液，然后晚霜。 其实干皮是真的会很喜欢这个。 对，我是非常喜欢的，小雨肯定也很喜欢。 我很喜欢。 嗯，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到就是面霜了。想问问你们在冬季这个季节会愿意选择面霜还是乳液？ 我选乳液。 珊珊选择的是乳液。大猴呢？ 我虽然是油皮，但我会选面霜。 乳液呢？也是选乳液。 嗯， 我是晚上面霜，白天乳液。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带来的乳液和面霜的部分。我先来说我的吧，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是一款之前没有推荐过，然后性价比我觉得非常高的一款。 不是，他觉得性价比高的我都会觉得很贵。 不是，我跟你们讲，我一会儿可以跟你们讲，他真的不贵，他可能是的 Paris 家里面乳液最便宜的一个了。 嗯，好， 你 说，你 们注意一下，是 La Paris 的。 嗯， 对啊，它是一个日间乳液，就是早上起来用，然后呢，它的毫升数是50毫升，也就是说，你如果只是每天早起用一下的话，大概我感觉就跟妆前乳一样，能用很久这一瓶， 嗯， 可能能用半年左右。 嗯， 然后呢，它里面是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它加入了30倍的防晒，对，而且它的质地我觉得不薄不厚，非常适合，我觉得它不挑肤质， 就是冬天呀， 可以试一下， 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是 完全可以用，你们可以传阅着试一下。 好， 这是我最近入手的新品。 但你有没有觉得乳液50毫升其实就比较少？哎， 可是你它是日间乳液，只有早起用， 还是觉得好贵啊。 反正就是给你个理由。 对， 你们可以试一下，我觉得它不错。然后另外一款呢也是乳液，最近我用乳液还挺多的。 好香啊，好香， 就是银座的这一款乳液，之前我在节目中也推荐过。 哇，这款乳液好小瓶啊，我不知道这个乳液， 特别像白雀羚， 白雀羚。很像我们的国货。哎，那小雨刚才说这个La Paris 的这个是多少钱？ 大概是 1300多。 好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 太棒了。 不是，因为你只有每天早上起来用，就还可以。 嗯，我不起来了，我不起来了。 另外要推荐的这一款，相对来说就更划算一些，它是125毫升。我带今天带的是一个试用装。 嗯、啊，我说嘛， 对， 我还说这有125毫升。 它是银座护肤，125毫升、嗯、是就跟那个 全能乳液 价格差不多、 嗯、 这个还 OK 对吧，125毫升、嗯、相对来说还是能用挺久的，你们也可以穿着试一下。 它是那个大瓶，就是它的正装是那个大瓶透明的那个吗？ 嗯瓶子很大、 哦、 白色瓶子。 我是见过这个。 对， 它和全能乳液的使用感哪个会更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差不太多，就看味道。因为银座的这一款乳液是没有什么味道，很淡淡的香，几乎无味道。然后全能乳的味道是偏植物的那种，就看个人喜好，其实效果都还可以。 嗯，很好闻， 很好闻。 这是银座的乳液、 哦、对， 嗯，好闻， 感觉还是挺温和的这一个。 对对对。 好，我推荐完了，在白眼中我推荐完了我今天带来的乳液和面霜的部分。 好，然后我要给大家推的一款，这应该是乳吧还是霜呢？ 它是凝霜。 对，凝霜这款呢是说是日本的吧，不是日本的， 法国的， 法国上面写的 Paris， 我为什么说日本？对，它是法国的一款，我特别喜欢它的味道。味道呢，小雨刚才闻了一下，是不是还挺好闻的？你试一下，你算吧，你涂在手上，你试一下吧。 这一款我被一梦种草了以后我也买了， 是 但是我还没有打开。 我感觉很好用、啊、 我好喜欢他家的名字。 大红，你是会囤货的吗？ 我会。 它的名字是什么？ 这款名字 两种翻译，有叫朵凡，也有叫迪凡。 对，我可以。 那我觉得叫朵凡。 镜头可以切换一下，然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款。这样。对。大家可以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在推的这个乳霜。 我觉得好用，哎，是我想尝试的。 好多女明星都推荐过他家的东西， 而且不贵耶， 对， 才300多块钱。对， 50毫升吗？ 是多少毫升？ 50毫升。 但如果每天都用的话，大概只能用一个多月。 也看脸盘吧。那我可能一个月都用不到哦。 你可以看一下。 好好玩。 不过这个还挺好推的，它用量是比较省的。 用量很好，很省。对， 还很好用。一梦用的非常认真，里边已经出现了就是小黑毛吗？ 啊，是吗？ 啊，说到这儿，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就是因为我家里不是有一个很调皮的小女孩吗？她在现在大概是快2岁的样子，然后我经常会发现我的护肤品里面。打开某一瓶就有一个非常细的小手印戳进去的那个痕迹。然后每次我看到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啊，心好痛。就是 小时候也这样， 女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她已经开始散发出女人的天性，她会拖着我的包，把我的包当成拖布一样在地上拖着跑，还会穿着我的鞋在地上乱踩。 你确定这是女人的天性吗？ 女孩子爱美嘛，但她不知道自己，就她可能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行为，就变成捣乱， 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而且她会涂我的那个各种口红涂在嘴上。 她只是涂是吗？ 只是涂。 还好我小时候吃，我把我妈的口红给嚼了，所以就我妈看到我的血盆大口的时候，我妈第一反应也不是心疼，是揍了我一顿。 真的吗？你是咬掉了？ 对， 对，我就嚼着吃。 那啊，什么？那 反正 你多大的时候？ 你肯定要问我中毒了。 不要碰话筒。 没有，我想问的是你那时候多大？ 我也就3、4岁吧。我就把我妈的口红就直接拧，然后就吃了。 所以之后你身体有什么？ 没有任何异样啊。 但是口红这个东西还是不能 吃的，真的不可以 吃，大家千万不要轻易模仿， 千万不要吃。对， 话题回来，我们继续来聊面霜的部分。接下来到了珊珊。 对，我还是推荐资生堂的这一款，跟我的爽肤水是配套的。这款是我一般冬天早晨时候用的，我冬天的晚上很少用面霜或者乳液。 那你用什么？ 我一般都用面膜 哦， 那种免洗的。我们有推面膜的环节吗？ 有 啊，那一会儿说。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味道也挺好闻的。 那这个我跟一梦这样的皮肤会不会觉得有点干？ 我觉得你们可以再过几年再尝试。 我能试试吗？ 你记不记得你给我买这个了？ 刚才大侯 记得 岳微破费系列。 我记得我给他买了这个系列，是因为我跟我老公当时大概去年吧，去日本的时候， 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 然后一梦让我帮他带。 岳微系列的， 我就在备忘录里面写，这也是叫小插曲，备忘录里面写岳微，然后我老公就问我，看了一眼说，哎，岳微是谁？ 你说是破匪， 这名字真的很好 听。这款乳液的流动性很大，是乳液吧？ 是乳液。 哦，对对对，我觉得它流动性还挺大的，就一挤在手上， 对， 妈呀， 你看 我的手，感觉今天自己的手很贵。 是。 我今天也很， 而且它的味道也很好闻。 对， 但是我没怎么，就是我只用了不到一半都，然后我就开始转别的了。 你是不是会觉得它太油了？ 我会觉得，包括我还你记不记得我还买了一个晚霜？对，也是岳微的晚霜。 你买了一整套，好像 一整套， 那个很贵的。 你可以送妈妈了，又送给妈妈，妈妈今天丰收 了。不想送我妈， 那也可以送给姐姐，姐姐在这里， 在座的都是你的姐姐哟。 但我觉得还好，就冬天的时候用还好。 好，接下来大猴。 哎，我今天没有带过来，但我还是想推一下一个稍稍有一丢丢冷门，但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叫奥伦纳素的一个牌子。 我不知道， 是美国的一个百年品牌，是据说是梦露生前唯一代言过的一个牌子。 那我想用， 这样讲起来是不是噱头还挺足的？ 对对对对对， 它是那种很适合我们油皮，但是干皮用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油皮吸收度很高，它是抹上去以后瞬间就吸收了，然后第二天感觉就是像豆腐一样很有光泽，然后很软很嫩，这样长成这样很冷淡的一个瓶子。 哎，这个是你拿过来过？哎， 我 是那个豆腐的那个， 我上次带过来的就是这个。 对对对， 滋润度，哎呀看不清。 这个价格会很贵吗？ 其实不会，它在某宝上如果找靠谱代购的话600多块，官网就是旗舰店的话也900多，但是它用的很省。 但不是，但是大侯上次说这个只适合油皮对吧？ 就是它确实亲油皮，但是干皮其实没什么问题。 哦，是， 就是干皮可能会觉得滋润度不够。而且对于油皮来说，它是难得的那种很滋润但又不油的面霜，所以说油皮就会非常喜欢。 好， 接下来小熊猫你有带吗？ 没有带，但是我用的是那个 Sisley 的那个全能乳液，就我觉得大家都用这个吧，反正我用了就是已经连续用掉好多瓶了。 那我想提问一下，这款乳液有没有醒酒的功效呢？ 有，因为它都是有那种 清新 植物的香味。而且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是，它感觉就是有一种，因为我皮肤也是有一点敏感的，感觉它是有一点就是可以消炎啊、镇定的那种。 镇定 的 一个作用。 真的很爱喝酒，但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喝酒这个事情就是小酌怡情，大酌伤身。大家不要像小熊猫一样效仿他喝很多酒。 没有这个，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而且感觉我个人也是比较懒的，喝它之后有时候其他前面的步骤稍微省一下，感觉也没有什么。 是的，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周六版本。那今天呢是种草了没，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我们还会给大家种草一些面膜呀，还有一些适合冬季的彩妆的推荐，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 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都能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 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今天呢，在我们种草了没环节，给大家推荐的是适合冬季各个不同肤质的人群的护肤品。 是的， 刚才呢，我们推荐了化妆水、眼霜、眼膜、精华、面霜、乳液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种草的呢，我们先用简短的时间种草一下面膜吧，可能有人要推荐面膜。 珊珊来过吗？ 适合秋冬的 面膜。 我推荐一个四季都可以用的面膜，这个特别亲民。 这个我用过，真的很好用。 对，特别好用，兰芝的。 兰芝的睡眠面膜。 对，睡眠面膜，每天，因为我比较懒，我晚上不喜欢贴完面膜还要洗脸再涂。 我绝对不会买那种要洗的面膜。 对对，一堆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用它，每次睡觉之前涂完满脸，然后就可以睡去了。然后而且它会对，比如你用眼霜，比如油了有脂肪粒的话，你涂上它，第二天你的脂肪粒就没了。 哦，是这样。 会有这种的。好，然后 这可能一梦不太知道，因为当它。当这款面膜很火的时候，我还很小。 不，我大一的时候就已经买了。 真的吗？ 对，我大一的时候就已经 用了。它是很好用的，真的很好用。 很好用。然后，跟这款面膜一起的，我还经常用这款唇膜。 这个真的巨好用。 对， 对， 这个涂上以后，有种你的嘴唇打了玻尿酸的感觉。 是是是。 我想看一下，我被种草了，因为我嘴唇到冬天很干，只要一涂口红就会起皮儿。 对，这个特别适合冬天，因为我也是，我不太爱喝水，所以我涂完口红就会很干，然后还会脱皮。我觉得北方女孩子冬天都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怎么用？ 这个就是拿那个棉签儿， 对，它会配一个，它会配一 小 棒 棒。 然后你睡觉之前，你涂完你的面膜，就把它厚厚的 涂在你的嘴巴上， 嘴巴上也睡觉就 OK 了。 对，而且它 第二天 别的味，很多味道， 它有很多味道。我喜欢这个草莓味，还有西柚味。 对，我买的是绿色的那个，有点苹果的味道。对， 我被种草，我要购入这个， 这个 觉得很可爱， 很好用。 这个是的。 就80块钱， 火到天哪，火到韩国都买不到， 便宜，非常便宜。 天 哪， 我也有猫宝就有。 对， 哎，你们那其他嘉宾，你们有带面膜来吗？ 我有带一个面膜，就是这个。对， 这个面膜没有任何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对，但它贵不是它的缺点，是我的缺点。就是你们看一下我的那个用量哈，就是它不只是贵的问题，就看起来好像我用了很多次。 能想到吗？虽然我脸确实是大，但我也只用了三次呀。 啊， 已经三分之二就 没了。这个需要厚涂，然后 其实也没，我已经涂得非常节俭了。 那你有重大活动的时候才用吗？ 对，就是它确实是效果很好，一夜回春的那种。但是这一夜我也就变成了平民 的那种。在收听节目的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现在推荐的这一款是 海 蓝 之 谜家的睡眠面膜。 对，它其实它的官方名字是叫提升修复面膜。 对，我有用过一次，一罐。但是我用了很久，因为我就把它当成面霜一样薄薄的涂一层 啊，这样也是可以的。 我大概用了半年。 哎，你这样说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一周用了两次，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推荐，我跟大猴说的是截然相反。我给大家推荐的理由是，我觉得它虽然贵，可是它能用很久很久。 看到我的目光就是喷着火吗？ 然后我刚刚就在想，妈呀，他用了三次，怎么就用了三分之二？ 那你看看我的脸，你找到了答案了吗？ 不去，大猴 找到了。 我是涂的可能稍稍有点厚，我还是让它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厚度的那一种。我就觉得它确实不太耐用，但是。 效果 作为睡眠面膜，真的是第二天脸上啊就一夜回春，就脸上基本上啊有一些痘痘发炎啦什么的，一个晚上之后就好的差不多了。 好想拿个勺给你崴一勺走、哎、 可使不得呀。大伙抖了一下，你能感觉到吗？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各式各样的睡眠面膜，其实不一定要选择这么贵的，像很多日本药妆最近非常火的一些睡眠面膜，其实效果也都很好， 对对对， 大概一两百块钱，我觉得很 OK。因为我现在家里有在用那个之前就是很火的那个伊丽丝尔的黄色瓶子的，但是很难买，现在在药妆店里根本就是买不到。 我买了， 黄瓶和粉瓶都不好买。 我买到 了。就你自己去旅行的话不太好买到， 对对对， 只能通过代购来买。 对， 然后那个确实是很好用，我觉得它非常保湿。 对，而且当时我还问了一下小雨，就是这个伊丽丝尔的睡眠面膜好不好用，然后小雨说感觉已经超过了那个海蓝之谜的睡眠面膜。 对， 对， 我还有一款可以推荐给大家，这个我也当睡眠面膜用，然后它是果冻面膜，它里面有很多，看我捏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它有很多精华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感觉 这款我也在用， 这款我也用过，对，很好， 所以我每次都十盒十盒的买。 就每次我是一般敷这个面膜的时候，我是先把面膜拿出来，先把里面那些果冻先涂脸上，然后再敷这个面膜， 对对对，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因为我觉得果冻敷外面的话。 对，它这款面膜其实在药妆店里的面膜不算便宜的，因为它一盒是三片， 对， 很多都是五片什么十片，它是只有三片。对 对，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了一个更加节省的方式，他每次把这个袋用作两次。 怎么用两次呢？ 第一次把里面的面膜拿出来贴，因为它干的会很慢， 对， 因为它是果冻的嘛，然后贴大概半个小时就干了，它扔掉然后睡觉，第二天它再把剩下的精华涂脸上，然后还可以当一天的面膜 面膜敷。 对， 他觉得还是很省，很聪明。对、 对， 就是一个面膜分为两次用，就相当于两天面膜。 回家我也想试一下。 可以， 这个确实还挺好用的。好，刚刚我们用简短的时间来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在冬季大家都在用什么样的面膜，也欢迎大家通过收看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活力，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想要聊一下关于秋天美妆的内容，因为可能男生完全不能懂，但我们女生会对秋天的什么眼影的颜色呀，还有口红的颜色，都会有很高的要求，就是给自己一个买东西的借口，就是到了秋冬我要用什么样的眼影和唇膏，到了夏天又要用什么样的眼影和唇膏。 对， 其实我们都是有不一样的搭配，虽然你们看不出来。接下来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分享一下秋冬的口红色号吧。 好， 珊珊开始，有带吗？ 在外面是吗？ 对，在外面。 啊，你可以去拿一下。先让大猴来推荐好了。 好 OK。我一到秋冬就会换成有一点深的颜色。我最近很宠爱的一个，它有一点梅子色，就其实有一点深哈，我擦在手上可能看起来有点吃小孩儿。但是它擦在嘴上是比较显白的那种 玫红色。 对， 好看。 对，其实玫红色是比较不受欢迎的一个色。 你能涂上嘴看一下吗？ 我嘴上是不是还有点？ 你嘴上颜色很浅，需不需要给你一个化妆棉？ 你们要现场见证我怎么涂咬唇吗？ 你的嘴唇薄，不是不适合涂咬唇吗？ 就是它比较好的一点在于它抿开了以后没有那么重， 很好看。哎，而且你最近是不是白了？ 就 也没有，但可能有一点儿。我就是觉得啊，它是难得的亲黄皮的这种玫红色。 我觉得它是少女感，我也是黄皮。 就玫红色一不小心特别容易就死亡芭比，就很可怕，就显得那个脸超级辣，超级黄。但是这一款因为饱和度比较高，然后而且它没有那么粉，它有一点偏红嘛。 我觉得这款涂上的感觉是冬日里的少女感。 我反正是还蛮喜欢的。 色号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五号，就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就三十几块钱，就只要搜那个，这个叫什么？克莱欧，它是克莱欧旗下的一个。 快来给我拍一下，我要买这个。 OK， 这样我拍发给你吧。 好的。 克莱欧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秋冬都很喜欢买深一点的颜色，什么棕红色呀、深豆沙呀。 我个人想跟大家提示，就是我是一个皮肤正常白，不是很白，但是也不算黑的女生，我是不太适合就像 TF16 那种颜色，很红，但我涂上之后就显得有点凶，我觉得不太适合。 就是番茄色你是不行的，是吗？ 不行，完全不行，涂上以后显得很老，但是我本来就可能稍微就是年纪没有那么的年轻，然后就会觉得涂上那种颜色不少女感，因为我是一少女心的人，所以就想涂一些比较粉嫩。像大豪刚刚上嘴的这颜色我非常喜 欢。你喜 欢？很喜欢。 送给你了这个。 真的吗？ 我还有、 哦、好的。 因为他家是买一送一的。 真的吗？ 你看这个比较妙的一点在于它真的是不掉，我拿那个卸妆棉怎么擦都不掉，因为它是染唇液。 如果要是平时喝咖啡什么的也不会掉。 不掉，完全不掉。 Okay. 就只要你一涂到嘴上，然后它成了膜以后怎么都不掉。 好棒哦。 好棒，太棒了。 但是就很麻烦，卸妆的时候会发现就你用很强力的卸妆产品它都要稍稍有一点染唇。就是你那个嘴唇上还是会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这种染唇液还是少用，不要用次数太多， 对，就是不能太频繁的用。 对，像这种染唇液，我觉得孕妇应该是不可以用的， 孕妇是不可以， 对， 这种是真的不可以。 OK， 好，接下来珊珊来推荐一下你的秋冬色号。 我今天涂的是 TF 的03号，这个颜色 03号是一个偏 卡萨 豆沙的那种颜色， 豆沙，对 对，豆沙色，我就挺喜欢这个颜色的，就是 这个颜色我来不了。 我也来不了， 对， 这个需要很有气质的女生， 对， 谢谢， 但很适合你。 所以这个我觉得会比自己的唇色稍微重一些， 我觉得还挺吻合的，就是你展示出来的颜色跟你嘴上的颜色几乎是一样的， 对，这涂上以后不会觉得你是画了一个很浓的妆，但是其实它的颜色还是挺深的，所以这个，而且秋冬季可能我的衣服颜色就深紫色呀、深黑色呀比较多，所以它还比较能压得住。 你不喜欢那种 hold 不住那种很亮的颜色是吗？ 我觉得冬天可能还是稳重一点的颜色。 看我手上这只锦鲤色，你涂上会好看吗？ 302吗？ 嗯， 天哪，超级少女的一个。 我觉得这颜色不少女。 为什么呀？ 我觉得它比较成熟。 哎，怎么会这样？ 我有点想看珊珊涂上这支，哎， 我看看 能不能卸一下来。 它是带金闪的那种，有一点橘红， 人鱼肌的那种。 对，它有一点人鱼色。 对， 就是它之所以火，其实真的是因为这个名字。 对， 本来是挺冷门的一个， 好看的。 后来突然有人说它这颜色叫金鱼花火色，然后就又叫锦鲤色。大家说，咦，转发锦鲤有好运。 对，然后这支口红真的非常红， 非常红。 好，珊珊在试我这支锦鲤色的阿玛尼的302、黑管302，然后 小熊猫今天是一点妆都没化。 小熊猫我觉得别让他涂了，因为他一点妆都没有化，如果让他涂可能会对他不太友善，就是太突兀了。 是， 这样一梦你来推荐一下你带来的口红。 好，我带来的这一款是迪奥红管的641，是一个枫叶红。枫叶红，而且这个枫叶红真的很高级的颜色，我觉得它和其他我以前买的那个枫叶红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是它偏红的更多一点点，就是涂在嘴巴上的时候。我现在涂在嘴巴上的就是这款口红， 我现在涂的也是一梦这款口红。 对，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就不是很适合。 为什么完全不是一个颜色？ 真的吗？ 对，你们两个展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个颜色。 我觉得我就不太适合，因为我的皮肤有点发黄，没有那么白，所以可能涂上这个颜色之后我觉得并不太适合。 我觉得是唇形的问题。 是吗？ 你不是说你不太适合番茄色吗？ TF16、其实这一款是有一点番茄跟枫叶 混合 相结合。 那为什么伊梦图上那么好看？ 我没有，我 可能因为他年纪轻吧， 因为他白。 你是在说我老？ 我也老了呀。 没有，不老，不老，都不老。 哎，现在珊珊嘴上 好漂亮啊！ 是这个， 我看一下， 黑管302， 很适合，是很适合， 好漂亮，真的很。 我觉得他涂上很好看，但他自己在摇头，哎， 看不见，主要我。 哦，有些女孩子是不太喜欢自己涂就是比较亮 的颜色。 bling bling 的那种。 大萌，你能把你那染唇液给我试试吗？ 可以，它就属于你了。 真的吗？我一会儿就可以直接拿走了。 是的。 好， 我买一送一，你想想，我当时一看，哇，有活动，我迅速的买了好几支，因为丢嘛，不停的在丢。 然后我现在要来推荐的这一支呢，也是今年秋冬非常火的一个迪奥新出的红管851，它据说很红，但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但是呢，因为刚刚我也有讲过，说我不太适合涂这种番茄红，然后它就是那种很暗很暗的红色，我觉得我不太能 hold 得住。哎， 你的好朋友如果在收听广播怎么办？你想想怎么回去把这件事圆回来。 你刚才推的是这个红管的这个是吗？ 对，但它很火，它可能适合非常白的皮肤的人。 我觉得伊梦是不是可以稍稍试一下？ 我今天在直播间，我觉得唯一和伊梦皮肤差不多白的就是大猴了。大猴看起来很白。 这差多了呀！ 大猴，我想看你涂这个。 好的， 大猴涂一下这个吧。这个厚涂的话是很御姐范儿的。 这个胖御姐，我觉得会很奇怪。 没事没事，就是。 现在大猴来试一下我刚刚我推荐的迪奥红管851，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口红颜色。接下来我要来现场试一下刚刚他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染唇液。 小雨这个染唇液挺好看的， 哦，是适合他的。但你们看看我， 小雨， 我非常迅速的涂上了大猴的这一 款。你看一下大猴好吗？ 你看一下我。 我觉得大猴现在的这个口红的颜色很像是那种就是 吃了小孩。 上了年纪没有结婚，然后呢爸妈强迫他要去相亲，他现在马上就要非常不情愿的去参加一个相亲会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就是这种不适合。你能感受到吗？我通过你们的笑声我就已经 感还行， 还好还好， 就别找补了。 然后 真的不行， 这个染唇液颜色适合我的吗？ 很适合，很 适合，就是小雨很适合那种少女色， 而且小雨适合饱和度稍微高一点的。 对， 小雨就是少女啊。 对她少女感太强了。 对， 谢谢你们， 我们努力的找补。 通过刚刚我们几个在现场的一些口红试色，其实也给大家说明了一个小道理，就是现在很火的一些色号也许并不太适合你，所以大家根据选口红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肤色呀，还有唇色本身的颜色来进行一个判断。 对， 就像你要知道你自己对什么颜色大概是 OK 的，什么样的颜色可能是完全 hold 不住的。比如我就是根本不想入手那些很暗黑的那种番茄色呀，然后一些就是很深很深的红色，我可能喜欢就是一些偏橘色偏明亮色的或者粉色的这种色系的口红。接下来呢还有一丢丢一妞妞的时间，我们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秋冬适合什么样的眼影。今天我们在座的珊珊和大猴都是涂了眼影来的，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涂的什么颜色吗？ 我涂的是好像今年比较流行的红色，红色系，咖啡色红色。我没带我的眼影来，它是那叫什么 2U8吗？ 就是一排眼影，好多颜色。 N 什么什么 盘那个Urban， 是反正可能是那个 衰败城市。 衰败城市，对，衰败城市的一排眼影，它很便宜，我应该带来。然后以后有机会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它可能有12个颜色。 喜欢这样搭配。 对，然后12个颜色从浅到深，你可以随便搭配。然后是从米色、浅米色一直到深紫色这么一个过渡的，然后它可以，它不光可以画眼睛，还可以打阴影，就还有高光，挺好用的， 很好看。大猴，你今天涂的是什么眼影？ 我今天涂的是当年香奈儿非常火的那个268，就是棕红色。不，它有一个，就它是4个色嘛， 圆的、那个， 对对，圆的那个左下角就是 棕红，或者说有一点深红色的那种。 涂的不太深吧？ 对，而且我作为一个油皮，就是大家能感觉到油皮真的吃妆， 自带卸妆。 一到晚上啊，就基本就不剩什么了，但是还会有一点点效果，就是能让我眼睛看起来深一点，不那么肿。那个红色我是打在就是下眼睑的位置，刚画完是挺好看的，就有一种楚楚可怜刚哭过的那种小白兔，大胖白兔的感觉。 大胖白兔， 对，大胖白兔。然后我就顶着那个看起来像刚哭过的眼睛，觉得自己是一只大胖可爱，就出门了。但是我发现就是不同的人对于妆容哈的那个感知是不一样的。我之前画那种妆，我就有那种朋友说，哎呀，这个好好看，好可爱。但是今天我再见我一个朋友，他说眼睛怎么了，哭成这样呢，那么丑呢。我心里其实是有一点咯噔一下子。 我当时 diss 他吗？ 我没有，但我在内心其实已经老娘美着呢，老娘最可爱。可是我在下次再用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要会考虑一下，可能还是选择更保守的大地色。 嗯，然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在秋冬的时候喜欢涂一些比较自己认为比较适合秋冬的颜色。其实和秋冬颜色无非就是一些什么红色系啊，然后深棕色、大地色这种颜色。然后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盘非常便宜的眼影，就是日本也算比较红的一个药妆啦，叫做 CanMake、啊、它的价格大概是好像是50块钱， 这么便宜。 对， 还是很便宜。 对，50-60块钱吧。然后呢，它这一盘里面一共有5个颜色。 对， 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两个是大地色系的颜色，然后中间是一个白色，可以当做高光的颜色。左边这两个上面就是也是其实也是可以当高光的，然后下面是一个粉色可以提亮的颜色，我觉得还挺实用的。 这款很好看， 就是你既可以日常妆容，也可以突出少女感。 嗯，看起来很温柔的一个。 对， 是 温柔。 它的显色度呢？ 显色度因为它是全新的，我还没有怎么试过，所以我想现场试一下。 可以 现场试，我觉得时间可能不太够了。 可能不太够了吗？ 对， 迅速的试一下。一梦你可以吗？ 我不行，我一般涂眼影特别墨迹。 那你涂 NARS 的这一个吉隆坡呢？ 我带了我这款、就是这个，我觉得 NARS 的吉隆坡是不分季节的。 那吉隆坡非常好看，是当时有一次我看一梦涂了之后，我说天哪，你今天涂了什么眼影？ 你可以看看我， 你今天这么美。 我用的已经到底了，你知道吗？ 我也是被他种的草。 对， 我本来觉得这个颜色会显我眼睛肿， 就是因为 有一天他涂，哎呀妈呀， 我这样我快速的稍微涂一下。 好，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NARS 的这款怎么才能涂得很好看，就是它真的只有2个色，所以你不用像其他眼影盘那样那么费劲。就是你呢，先把这个浅的颜色先涂一个所有的眼的周围，就全部都涂上。然后 NARS 呢，你稍微涂不好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把眼睛涂脏，就显得你妆容很脏。 哦，你是在下面下眼影的部分也在进行一个描绘。 对，我用的 是 前面 的 浅 色 的。 一梦的速度其实还是很快的， 很快呀、啊， 然后看起来像放了2倍速。 然后我再用了这个深的颜色，它有点偏那种紫色，有点偏那种紫色，但涂上去有点偏粉。然后我一般都是直接涂眼尾，我不会涂眼中间。涂在天，我有点多了。 哦、涂在了有一点眼窝的那个位置。 对，我又涂在这个眼窝的位置，只涂在眼尾，然后呢，在眼前面这块稍微再加一点点， 瞬间就有眼窝了，我的天哪！ 然后用完之后，稍微再蘸一点点，涂一下 下 眼 影。眼 对， 我的天， 就 OK 了， 就是在镜头里 中间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拿这个指肚，就是我的中指的这指肚，稍微再蘸一下这个浅颜色，再把这个周围稍微再涂一点点，就稍微晕染一点。重点是再涂一下中间的就可以了。 很厉害，很厉害，这个。 对，而且就两个颜色，我觉得特别好涂。 瞬间就是瞬间消肿。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款，就是你，当然也可以。厚涂也可以薄涂的这种，就颜色稍微深一点浅一点都很好看。 我也超级喜欢这个。 而且如果你要薄涂的话，就蘸一点点，然后多次的这么刷开就好。 而且 NARS 的这一款价格也还可以， 200多块、啊、 对，200多块。所以我觉得眼影更是，哎，你们觉得眼影的好看和它价格有关系吗？我觉得没有太大关系。 完全没有，它 主要还是看颜色。 对，有的时候几十块钱的也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所以我觉得眼影是最没有必要花大钱的一个彩妆，对， 是吧？ 然后呢，你们觉得所有的，最后今天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所有的护肤品什么的最值得花钱的是哪一个部门？ 嗯， 我觉得是精华。 精华， 对， 嗯，珊珊 最你是只能选一个 对 吧？对， 只能选一个， 就是精华 最值得花钱的部分。 就是说，应该是所有护肤品里最贵的， 贵的 嗯嗯，那肯定是精华了。 小熊猫呢， 对 也觉得是精华， 是， 我也投给精华，因为我觉得只要精华补水好，其实你后续用的面霜稍微次一点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对 对, 对， 我一直觉得如果预算2000块、1000块买精华， 嗯， 很重要。 最后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刚好说到这个问题，大豪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用你的脑回路给大家推荐，如果有2000块的预算要买一整套的护肤品给大家推荐一下，从水到面霜。 哦天哪，这个好难，但我觉得那就经典的吧，就是往往这种经典的东西好像适合的人会最多。 好， 你像如果像我说的1000块钱买精华的话，100毫升其实就可以用很久嘛，像雅诗兰黛的 NAR 精华，我感觉是每2个女生中少有一个人是有那个的、嗯、然后还可以如果说再匀一点点的话再入一个基底液，那整个精华就全了，这个是比较全效的那一种。然后面霜的话，像一梦推的那个刚刚朵凡的那一款300块，那现在ANR 的精华100毫升的大概在免税店买是900块钱、嗯、然后这个面霜大概300块钱，那就是还剩800块钱的预算，可以100块钱去买一支氨基酸的洁面， 嗯， 就是比较平价的。然后 洁面这个东西是多少钱都 OK 了， 还剩700块钱嘛，买一瓶水花个大概300-400块，像干皮可以入兰蔻的粉水或者一梦刚刚就是你们都推荐的那个 Chanel 的那种山茶花的精华水嘛，那大概还剩个300-400块。如果比较年轻的皮肤的话，选择一个稍微凝胶质地的那种眼霜，其实一套基本也就配齐了。这样的话，2000块应该是花不掉，还会剩个几十块钱，请自己吃个好的， 吃肯德基、麦当劳。 对， 很诚恳的推荐。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冬季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和化妆品，在这个冬季、嗯、皮肤都变得不干，都水水嫩嫩的，做一个、嗯。水光感的女孩。好，今天我们的种草了没就是这样，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种草各种各样类型的美妆产品，或者是种草一些妆容。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感谢我们今天的3位嘉宾、嗯、珊珊， 非常感谢、嗯、 大猴和小熊猫，跟大家说拜拜喽， 拜拜 拜拜。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 挑战新歌声，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